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隔了一周多的周五，两人才又见面。这回谭燕西当真提前一天告诉他，跟他去趟朋友那儿，有人过生日。司机开的车，但谭燕西坐在后座来接他。他穿一件休闲款式的白色衬衣，黑色长裤，衣袖挽了上去，手腕腕骨分明，戴一块深蓝色表盘的手表，表带是银色金属材质。周迷坐上去，谭燕西身体坐直些，手臂自他背后绕过去，搂着他肩膀，低头看。白色吊带打底，外头罩一件杏仁色薄开衫，很轻薄柔软的材质，搭黑色绸光感的半身裙，系一条棕复古腰带，竖出腰部的线条，没有半分赘余。谭燕西低一低头，就吻上去。周迷转头躲，小声开口。 车里呢？ 司机在。谭燕西笑一声，侧了半边身体，将他搂在自己怀里。 替你挡着了，总可以。 好像也没我说不可以的余地。 不知是因为一周多没见，还是上回走的时候他故意把他晾在浴室，这回紧紧接吻，已有情热的意思。谭燕西忍了再忍，才不舍得退开去，大拇指蹭一蹭他的嘴唇。他睁开眼，目光也有几分迷离。周迷看他一眼，顷刻把脸再埋到他胸膛，小声开口。 以为做你的助理就够烦了，可能做你的司机更烦，狗男女不分场合。 骂自己呢倒是留点口德。 反正是连你一块骂。 他们去的不是 lounge 或者 club， 而是某个别墅区的私宅，里头是意式现代风格的装修，家具单品设计风格分外小众，看得出屋主性格特立独行。谭燕西直接带他上二楼去，一间娱乐室兼有酒吧，里头人不多，算上他和谭燕西拢共十个人。室内有点烟味，并不重，音响里在播 Troy Sivan 的歌。正中摆了一桌麻将，坐东边的男人这会儿抬起头来打了声招呼。 哎，来了，你先坐，这圈打完了换你上桌。 啊，你们打吧，我歇会儿。 周迷被谭燕西带去吧台那儿点饮料，他照例要了杯金汤力，小口啜饮，转头看。刚打招呼的那男人生得叫人印象深刻，留着胡子，眉眼深邃，有点忧郁气质，叫他想到日本有个明星竹野内丰。而挨着他身边坐着的人，周迷认识，屏幕上见过，这一阵宋满在看一部古偶，吃饭时他也跟着瞥了几眼，那里头演男主角的少年气十足的英俊小生就是眼前这个人。谭燕西注意到他的视线，主动介绍。 魏成，今儿的主角，小学跟我一个学校的，初中就去美国了，前几年才回来。 他是做什么的？设计师。 周迷想到方才楼下看见的那些家具。 那是他爱好之一，主业就杂得很，你看到的什么时尚杂志，什么明星慈善晚宴，都有他在背后掺和。 周迷又瞥了一眼，小声开口。 那个明星， 就你想的那样， 倒也没什么稀奇的。 周迷跟谭燕西坐了没多久，魏成就走过来了，叫那男小生去顶他的位置。魏成背靠吧台，笑着朝周迷伸出手。 魏成，谭三发小，你也可以叫我威廉吗？ 周迷落落大方，伸了手过去跟他握一握。 周迷，你也可以叫我蜜啊。 可别说，我挺喜欢一挺俗的歌舞片。 La La Land。 魏成打个响指，冲谭燕西笑着开口。 这妹妹有意思啊。 谭燕西没说什么，只低头看了看周迷，眼里有笑意。 你们俩打牌吗？我叫人再开一桌。 周迷摇摇头。魏成又看谭燕西，谭燕西手臂往周迷肩膀上轻轻一搭。 我陪他坐会儿。 魏成便干脆往吧台椅上一坐，也点了杯酒，陪着他俩聊天。 上回谭燕西过生日，我好像没见到你。 侯景耀组的场子吧。也就谭三是个凡事留一线的商人脾气，愿意赏脸。侯景耀那性格我扯不惯，没去。 他说着看一眼谭燕西。 侯景耀这阵子是不是够呛呢？ 谭燕西只语焉不详地说了句。 侯家到这一步迟早的事儿。 他俩打哑谜一样，周迷听得不甚明白，但想到了露露，隐约有几分担心。他跟露露微信上偶尔聊两句，虽然不过也就是互相分享化妆品使用心得。细想，确实露露有一阵子没主动联系他了。闲聊了会儿，谭燕西中途去了趟洗手间，魏成单独跟周迷待着。便笑问他，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 法语翻译。 那真是巧了，我手头筹备了一个慈善拍卖晚宴，到时候法国那边也有些朋友要过来参加，就缺形象好的翻译。方便加个微信，你要有时间过来帮个忙。 周迷犹豫，魏成笑了声， 你有什么顾虑可以提出来啊。 我有全职工作，时间不一定凑巧。 定的是周六晚上，你周末加班啊？ 这不好说。 那这样，这事儿你就先记得，到时候提前一周我再问问你，你要有空呢，我再给你签正式劳务合同。 魏成凑近说了个名模的名字，笑问他， 喜欢他吗？到时候他也会去。 就冲他，我也会尽量凑出时间的。 魏成便将手机掏出来，调出微信名片让他扫二维码，两人把好友给加上了。正这时候有人从一楼上来了，周迷和魏成同时抬头去看了一眼，来的人周迷认识，是尹策。 你坐着啊，我打人招呼去。 周迷看着魏成走到尹策跟前去，拍了拍他肩膀，两人笑着说了几句话。片刻，魏成转过头来，朝着他微微点了点头，当是打招呼，就又去牌桌那儿替那个明星男小生去了。而尹策在原地顿了顿，径直朝着他走过来。周迷一直不清楚尹策跟谭燕西究竟什么关系，但魏成都要给他三分薄面，显然渊源不浅。尹策走到他跟前，一手抄在裤子口袋里，声音极温和地问他， 看见三哥了吗？ 啊，去洗手间了。 尹策点点头，笑意有三分拘谨，话语似有未尽之意，却没再开口了，问吧台要了一杯酒，便端着酒杯跟屋里的其他人打招呼去了。沙发那儿有几人在聊天，他参与进去。酒杯搁在茶几上，他端起来喝， 偶尔视线扫过他所在的地方，便微微一笑，礼貌地点点头。片刻，谭燕西回来了，尹策立即从沙发上起身。谭燕西跟尹策聊了两句，就又回到吧台这儿坐下。两人凳子挨得不算近，谭燕西稍稍探过身来，手臂撑在吧台上，另一只手去摸他头发。 打牌去。 啊，我不大会。 随便玩玩，反正输了算我的。 谭燕西站起身，朝他伸手，邀请的姿势。他笑了笑，手掌搭上去，自吧台凳上跳下来。这晚吃吃喝喝，打打牌，听听歌，聊聊天，时间过去很快。不似周迷那晚去参加谭燕西的生日那么鱼龙混杂，今日场子氛围叫人舒服得多。他在清亮灯光下时不时去看谭燕西，他总会第一时间意识到周迷的注视，转头来看。周迷撞进他的视线里，只是笑，心里没来由的轻松，一整晚都踩在云端里。到十一点，谭燕西和周迷先走了。车往谭燕西的公寓开，沿路过去大约40多分钟。夜里道路畅通，一路灯火煌煌。周迷有些困意，脑袋靠着谭燕西肩膀，手指无意识地玩着他衬衫领口的扣子。 问你两件事。 汇报工作呢，这么讲条理，多问一件就怕我不回答了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就订阅分享吧，我们下集见。